殿中丧礼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此人马。

很 身份和你的大红袍，美女是名利不要风儿金花银，此间草披马单刀一抱，黄嫂啊过关，你呀长路不想泪骨三通把财养的手的笑，你狂算得该是定好，花园道上一棒草草长草梦，草儿的 北京京剧院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为观众，朝鲜金卷为敌视千重门，太监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派的传人辈出，这其中呢，我们要讲三位代表人物。头一个呢，就是张建国的老师，西先生的弟子张荣培先生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著名的书法家，西先生的弟子欧阳中石先生；第三个呢，就是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 继续传承西派艺术的张建国先生。下面呢，我们请张建国为大家演唱《洪阳洞》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下面呢，我就请我的师叔啊，我们爷俩合作一段《诗街亭》。

廉颇老迈昏庸，不该藐视贤才，袖手陈将，今身背金章前来请对王丞相，你要我多多的教我说的呐。 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章？战可算得盖世的忠良

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